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钮大可和赵永华合唱的《无奈》，这是收录在钮大可1986年的《不变的守候》专辑当中。这首歌呢，也是赵永华初出歌坛的时候的作品。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今天第二首歌呢，选择了一首粤语歌，叶倩文的《晚风》。这首歌是电影《上海之夜》的主题歌，而作词作曲呢是黄沾，也是少数黄沾既作词又作曲的歌。而黄沾呢也本人表示过特别的喜欢叶倩文，所以给叶倩文写的歌呢也特别的用心。 晚风像梦在夜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韩红翻唱的《珊瑚颂》，这是收录在他2010年的翻唱专辑《红歌二》当中。而接下来是1991年小虎队的《爱》专辑当中的《为梦想找一个家》。在钱钟书的《围城》当中呢，对家的描述是：城外的人想冲进来，城里的人想冲出去。我想对于1991年那个时候小虎队的年龄来说，一定理解的没有这么深刻，但是用少年的声音，用少年的心态来诠释这样一首温暖的歌，会有别样的感觉。 早已经习惯去扮演故事中男主角的情节，生命里彩色的画面从不知你就在身边，年少的心慢慢走远，才发现思念有多明显，有风有雨的每一天带着 这首歌是小虎队带来的《为梦想找一个家》，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，同样也是充满了温暖，这是来自徐怀钰和任贤齐合唱的《水晶》。这首歌呢，代表了年轻人对爱情美好的向往。 左右而行，脚步

水，其中那些滋味，风吹雨飞，一起去面对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郑伊健的《老友万岁》，这是他2000年的《珍重伊健》专辑当中的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2008梁文音的《爱的诗篇》，这首歌呢是来自梁文音的首张专辑当中，而当时呢就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，而且呢梁文音是台湾星光大道第二季的亚军。是来自梁文音的《爱的诗篇》，接下来是赵传1988年首张专辑《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》当中的《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友善的狗，友善的狗呢也是一家唱片制作公司，成员呢只有两位，一位是沈光远，另一位是罗宏伟，两个人呢都是来自唱《爱情酿的酒》的红蚂蚁合唱团。 如果你的脸上有一些泪滴，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

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的首张专辑当中的《我知道你很难过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9年齐秦的《世纪情歌之谜》专辑当中的《一无所有》。这是一张翻唱经典的专辑，把崔健的这首歌呢放作了开篇的第一首歌，证明了齐秦对崔健这首歌曲的重视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会在多么遥远的远方，思念太漫长，只能想不能讲，但愿会记得这个老地方。没有不老的月亮，只有不变的月光，我依然怀念曾许下的愿望。那些珍贵的倔强变成了勇敢坚强，你是否也一样会疼我那些过往。你月光照亮某个地方，连回忆 笑。